攻读雅歌第三幕爱情的成熟，耶京女郎。那从旷野上来，状如烟柱，发放墨药、乳香以及各种舶来香料香气的是什么？看，撒罗满的御轿，有60勇士环绕，全是以色列的精旅，个个手持利刃，善于战斗，腰间各配刀剑，以防夜袭。撒罗满王用篱笆嫩香柏制造了一个宝座，银柱金顶，紫顶殿柱，中间绣花，是耶路撒冷女子爱情的结晶。西庸女郎出来观看撒罗满王，他头戴王冠，是他母亲在他新婚鲜明欢乐之日给他戴上的。第四章，新郎。我的爱卿，你多么美丽，你多么美丽，你的良颜隐在面纱后，有如一对歌眼，你的头发犹如由基累阿德山下来的一群山羊，你的牙齿像一群剪毛后洗洁上来的母绵羊，都怀有双胎，没有不生育的。你的嘴唇像一缕朱红线，你的小口娇美可爱，你隐在面纱后的两颊有如两瓣分裂的石榴，你的镜像宛如达味的宝塔，建筑如堡垒，全有上千的盾牌，都是武士的利器。你的两个乳房好似母羚羊的一对孪生小羚羊，在百合花中怒放，趁晚风还未升凉，日影还未消失，我要到木药山上乳香岭。我的爱卿，你是全美的，你毫无瑕疵，你从黎巴嫩下来，我的新娘，从黎巴嫩下来，离开阿玛纳山巅、瑟尼尔和赫尔蒙山顶、狮子的巢穴、豹子的山岗。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你夺去了我的心，你回目一顾，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。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你的爱抚多么甘甜，你的爱抚甜过美酒，你香液的芬芳超越一切香料。我的新娘，你的嘴唇滴流唇蜜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芬芳好似乳香。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是关闭的花园，是一座关锁的花园，是一个封锁的泉源。你楚苗萌芽，形成了16园，内有各种珍奇的果木，凤仙和玫瑰，甘松和番红，丁香和肉桂，各种乳香树、墨药和芦荟，以及各种奇香异草。你是涌出的水泉，是从黎巴嫩流下的活水泉。新娘，北风吹来，南风吹来，吹向我的花园，使它的清香四溢。愿我的爱人进入他的花园，品尝其中的佳果。第五章，新郎。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我进入了我的花园，采了我的墨药和香草，吃了我的蜂巢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我的朋友，请你们吃，请你们喝，我亲爱的，请你们痛饮。